家住在黄土高坡，大风从坡上刮过，不管是西北风还是东南风，都是我的歌，我的歌。身边这条黄河。